好啦，现在是月头啦，咁啊，毓民射马呢个独立付费嘅呢个节目咧，就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啊，咁啊早买早享受啊，又得。 嗱咁啊，嗱今次我好简单嘅啫，大家如果要订购我哋呢个毓民射马嘅节目咧，咁就要去呢个网页 raystockmyradio.hk。咁就喺下面呢就睇咗我哋嗰个条款啦，同埋呢最紧要呢喺你哋订购嘅时候呢就要输入一个 Gmail account， 因为呢个 Gmail account 就方便 Gmail 嘅网址 ,Gmail 嘅电邮啦，电邮啦。咁因为呢个电邮就好紧要嘅，就係关乎到呢我哋呢可唔可以第一时间将我哋呢个毓民射马嘅片段呢就 send 准有效率地就 send 俾你哋。因为有阵时如果你哋唔係用 Gmail account,嘅話咧，咁咧就可能咧就嗰個 mail 就唔知去咗邊度咧，咁你哋錯過咗咧，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咧就好最緊要就係大家啦，就要登記一個 Gmail account， 咁就俾我哋咧就訂購呢個節目。咁啊，我哋咧就當然啦，每一集我哋咧每一個賽馬日咧，我教主同埋拉拉咧都會俾我哋嘅獨門心水啊，咁就俾大家參考，就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贏錢之餘咧，亦都支持翻我哋 My Radio。 嗱，我哋呢一個獨立付費節目咧，鬱敏射馬就唔係淨係或者嚇好似有一類似嗰啲俾貼士嗰啲，咁就係畫咗啲 number 出嚟。我哋仲分析一下嗰、那個即係當日嘅形勢係嘛，俾大家參考嘅，然後我哋先再提供心水。咁記住入呢個網址 raystock.myradio.hk 啊，咁然後咧就喺呢一個付費節目嗰度咧，最即係大家記住，你要訂購嘅話，一定要留一個 Gmail 嘅 email。嗯，好、啊、嘅、okay， 就係咁啦，電郵嘅地址啊，咁啊先至可以將我哋嘅資料傳送俾你嘅。OK， 記得 支持毓民射馬。 昆仑峰主持铁男。 哦，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咁啊，风吹边度咧？今日风吹到井冈山。 哦，犀利 啊！我睇第一张图先。咁就咧，上次咪有讲过呢、這个呢、這个即系八一暴动之后，又有个八七咩会议嘅。咁嗰阵时咧，毛主席啦，即系毛泽东咧。 嗰阵时未系主席。 系咪主席？ 咁系冇僆嚟， 系就僆嚟啫。咁咧嗰阵时咧，佢咪讲咗句好巴闭嘅，咩枪杆子。 枪杆子出政权。 出政权啦。咁跟住咧，但系其實咧嗰陣時佢又係走緊佬嘅，即係話佢嘅秋收暴動咧失敗咗之後咧，咁就嗰陣時佢接到呢個中央命令咧，就係、是、就要帶嗰五千人嘅部隊咧，就去打長沙嘅。咁、其實當八一嘅南昌暴動之後咧，咁中共有好多個武裝嘅暴動啦，咁但係其實都係輸嘅。咁輸到最尾咧，就係阿毛澤東咧就要帶嗰五千人咧就要過去打長沙。但問題咧，毛澤東咧就係唔聽話喎，即係佢冇去長沙喎，佢又即係又佢好嘢喎，佢勸服嗰當時啲軍人，因為毛澤東唔係軍人嚟噶嘛，毛澤東只不過係一個政治委員嚟啫嘛。 佢曾經受過軍訓嘅，但係實際上嘅本質，即係當其時嚟講，冇人覺得佢係軍佬咯。 即係佢唔係大兵人啦，嗰陣時就只係一個即係政治家啦，應該係。咁嗰陣時咧，佢就佢好嘢，佢勸咗嗰班人咧就唔去打依個長沙，就走去打井岡山。但問題嗰陣時咧，就好多人都唔想去打井岡山。咁問題話井岡山嗰度啲賊咧都威惡嘅。咁但問題咧，佢即係終於都勸服咗班人啦。咁就帶住五千個人。咁喺9月19日咧，就決定去井岡山啦。咁去井岡山咧，即係9月19日去井岡山。但佢10月咧就已經死咗4000人。即係其實佢去井岡山呢段路程咧，除咗俾即係國民黨圍剿之外咧，都遇到好多好多嗰啲困難。咁嗰四千人咧，唔知系死啊，定系走啦？咁就得翻1000人。咁去到三灣個地方咧，佢就重新改編過嗰隊部隊。咁啊，頭先我哋話佢喺嗰個八七會議講呢個槍杆子出政權。去到三灣會議咧，佢就係話啦，其實啲槍咁重要，就應該擺喺邊個手上面啦。咁佢嗰陣時咧就覺得應該黨去指揮支槍。咁所以佢就呢個三灣改編。咁三灣改編係做咩咧？三灣改編咧就係話咧。佢將嗰1000人咧，即係得翻，因為死咗4000人啊嘛，即係唔係死咗人走咗啦。咁啊1000人咧，佢就要重新去編排呢隊人，咁就變咗係一個團，一般由3個團就變咗1個團。 咁原來咧，佢就跟啊，即係佢嘅跟阿葉挺個做法咧，就係話啊，即係個黨咧係建立喺嗰個團啊， 全部 嚇團部，即係嗰陣時阿葉挺已經咁做啦。咁咧阿毛澤東咧就直言咧就話係黨建在年上。咁呢個咧就咁啊，聽翻佢啲共產黨啲人講，即係歷史上人，即係嗰啲歷史專家講咧，話好重要喎。 係呢個係啊，即係好多人去睇完歷史嘅時候咧，就咁就略過。佢即係佢睇唔到嗰個後邊好幾個好重要，因為如果喺呢度行錯咗咧，就毛澤東以後就即係可能神已經死咗，或者即係根本唔會出頭啦。點解？第一樣嘢就係咧，當其時叫佢打長沙嘅時候咧。他雖然很年輕，但他已經估計到他打長沙是沒有希望的、就算打贏了之後，如果他繼續維持這個局面呢、黨叫你去哪裡打你就去哪裡打呢，基本上他是即是 做一世的只是一條鏈、至於去到井岡山跟著怎麼做呢，其實那個就即是奠定了他日後他為什麼可以自己即是割據一個山頭的原因，但是這裡應該先講三灣改編這裡呢，黨支部建立在廉上，點解一個咁重要呢？團大家軍師旅團營連排， 是 大家知啦。連有幾多人啫？連好少人， 係好少人，好少。 但一個連已經要設立一個黨位嘅意思，就話個黨喺呢個成個軍隊入邊就已經係去到一個細胞嘅層面。 哇！ 即係大家唔理解嗱，呢個你睇落好簡單的事情喎，但係問題點解會做到？其實好多人解釋唔到嘅。 係咯，即係。 啊！點解？因為其實好多人唔服佢啊嘛。 係咯， 佢靠乜嘢佢可以做呢樣嘢？我哋只係粗略咁講，第一樣嘢好耐心啦，即係個人真係嗰個韌力好堅強。第二就係個個性個性格。即係透過一個好強嘅個性，好堅持去令到大家信服。第三樣嘢就係外在壓力啦。即係你去到嗰個時候，大家唔聽一個人講，各自。去即係發揮嘅話咧，基本上係散曬嘅，所以佢五千人剩得四千人嘅。 係 咁我相信頭先你講過咧，大部分係走咗佬嘅。 走佬 嚇，呢個情況走佬呢個情況咧，大家唔好覺得係即係初期。去到呢個1945年之後咧，林彪打呢個東北嘅時候咧，都好多人走佬嘅。 係 咯，係啊，係啊。其實你切身處地，你已經知道嘅，打咁耐仗咧，咁亂咗咁耐咧，其實啲人最想咩啫？翻屋企啫嘛。 是 回家耕田，所以這一步呢是很多人解釋不到，就是這些做法是多麼困難，還有為什麼影響到後來那麼重要。我們說呢、這個設立這個就是支部，就是黨支部建立在連上這裡呢，其實今時今日香港呢都有它的影響在這裡。 是嗎？ 如果你由軍隊已經設立黨位了， 是 其實整個社會每一個重要的機構，每一個重要的單位都有黨位在這裡。 是 咁你最近聽唔知道咧？喺落嚟喺即係中國喺落嚟香港上市嘅機構，佢哋已經公開咗講個公間公司入邊其實有黨組， 有黨組織嘅啫。哦，即係連商業都係。 係啊， 即係唔係就係軍事？ 係啊，咁你推而廣之，譬如你而家阿里巴巴、騰訊嗰啲，咁應該全部有黨委入邊嘅咯。 哇！但係佢已經影響到個運作先。 哇！你真係問佢呢個問題真係，咁啊，梗係影響咗啦，大佬。 但係影響係商業運作啊，定嗰個咩啊？ 商業決定啊嘛。 商業決定都係哇！呢、這個真係厲害喎。 係啊，係咪啊？所以佢即係大家唔好睇話呢個係一個純粹資本主義，即、就、係、是、資本主義嘅情況。呢個係即係共產黨控制之下嘅資本主義。 係。 而首先佢出現嘅地方喺軍隊入邊。 係。 咁好多人係理解唔到嗰個成個重要性喎。咁個問題就嚟啦，咦？你係咁講嘅時候，咁究竟個軍隊點打咧？究竟聽黨委講啊，定係聽軍？係 咯， 定聽啊？咁呢個就要去到咧，即係將來我哋如果有機會講嗰、那個即係三次重大戰役啊， 係 淮海戰役啦，即係其他啲唔差咗啦。幾次大戰役入邊嗰個黨委，即係黨委同埋嗰個即係司令之間個合作嗰個問題。 好啦，咁我哋咧睇埋個三軍嗰邊，除咗第一部分咧，就係咧。他就即係將一部分咧遣走，即係都即係話佢唔想留喺軍隊留，都俾佢走嘅，即係唔會箍死你嘅。咁咧就將成 呢個佢又係啦，呢、這個頭先我漏講咗。當其時咧，佢毛澤東做一樣嘢咧，就其他喺共產黨電初頭唔係好咁，就係、是你入咗嚟，你唔想走，咁佢又話唔係，如果我監粗嚟喺度咧，反而令到成 士氣唔好， 士氣唔好 係咁、佢三蚊改編第一樣就話：哦，如果真係唔願走，就仲俾錢佢走。咁就所以咧，點解五千人得一千人就咁？咁第二點就因為黨建就連上啦。咁啊，台長講得好清楚啦。咁第三點就咩咧？第三點咧就係咧， 啲官長唔准打士兵 啊！咁呢個就等於我諗，就係以前喺呢個之前好多個都打咯， 即係話你即係可能國民黨 一路打開一路打開啊嘛，所以呢個就影響到成個軍隊嘅戰鬥力啊嘛。咁頭先佢講嗰個就係佢亦都體現到一樣嘢咯。一隊軍隊嘅戰鬥力唔在於人多， 係 你五千人，如果個個都係 hea 嘅，就根本就都唔打， 都唔打得， 唔夠一千人，個個都係。同你搏命嘅鬥啦，咁佢就了解到呢樣嘢。 我諗佢好了解啦。咁咧佢咧官兵待遇平等，即係一樣人工啊？ 係一樣人工，即係大家食飯啊？ 食飯呢一樣 ，OK。 唔係收尾咪嘈乜？延安時嘈嘛，就話即係你食大眾，你食小眾，我食大眾嘛。食大眾同小眾嘅分別做咩咧？小灶就是你有條柱，有個柱跟你嘛，大灶就吃大鍋飯啊 嘛。咁咧，然後就建立一個士兵委員會啦。咁呢個其實就同嗰個黨在連署差唔多啦。咁就參加部隊管理，協助咧進行政治工作同群眾工作，即係話啲軍隊除咗要打仗之外咧，都仲要做呢個政治宣傳嘅。 咁呢個亦都體現到即係毛澤東嗰個治軍嘅方法好唔同咯。毛澤東話政治第一。 係咁，佢其實我覺得佢都幾聰明嘅，真係幾聰明嘅呢樣嘢。好啦，我哋睇下第二張圖啦。咁咧，佢又要因為要去呢、這個井岡山啊嘛，咁去到因為井岡山本來咧就其實就唔係淨係李仁喺度噶嘛，咁有好多賊喺度噶嘛，咁原來嗰陣時咧都有一個賊好出名嘅，叫袁文才同埋黃佐呢兩個咧係喺井岡山咧都係即係好出名嘅人嚟嘅，而且佢袁文才仲要係共產黨員嚟嘅，係早期共產黨員，但係問題咧佢就即係當然唔係好深嘅共產黨員啦，如果而家講啲可能唔係深紅色啦，淺紅色啦，咁咧佢喺嗰度咧就當時咧，入井岡山嘅時候咧，嗰陣時嗰個司令咧，嗰個咩余沙道啊，余沙道就話啦，就打沉佢啊，即係入去打沉佢啦，唔使講咁多嘢啦，即係我哋帶住成千人，咁啊咪嗰陣時袁文才咧得百幾人，然後槍咧就塞60條槍啫，咁變咗咧根本就未必夠，即係佢哋打嘅覺得，但係毛澤東就覺得唔係，即係咧其實咧佢係覺得呢啲人係可以利用喎，咁佢點樣咧？佢就我唔打佢哋。我同佢講數，咁啊呢樣嘢咧，就睇下阿毛澤東咧，有啲即係嗰啲咩，嗰啲即係流嗰啲流民嗰啲咁啊，嗰啲 主要係咩？睇得水滸傳多， 睇得水滸傳多啫。咁咧，佢係單人咧，即係一條友咧，咁又帶住幾個隨從啦，就約咗阿袁文才咧見面，佢又唔驚人懟冧佢喎。咁袁文才都驚佢懟冧佢，所以袁文才咧就喺嗰個見面嗰個地方咧，就擺咗唔知二三十個槍手。因為佢有60支槍，到咁多有20-30個槍手喺度，咁咧就諗住同阿毛澤東見面，睇下毛澤東講乜。但毛澤東咧一去到第一件事咩都唔做，送咗100支槍俾佢，跟住咧就話俾佢聽，即係話喂，其實咧我哋咧就其實好即係覺得你呢個唔係賊嚟，你唔係賊嚟嘅，你喺度咧係農民起義，讚佢咧讚到佢飄飄然。咁後來咧直情咧就話啊，你直情咧係人民救星咁滯。咁阿袁文才聽到之後咧就好開心啦，即係原來有100支槍喎，即係佢得60支啫嘛，而家多100支喎。咁跟住咧佢就阿袁文才，因為其實佢啊即係佢啊錢就大把，冇乜槍嘅。咁咧佢亦都俾咗1000銀元咧阿毛澤東，即係錢佢唔係好緊要啦。咁阿袁啊咁啊兩個咧成為咗好朋友。咁樣咧，咁後來咧就阿袁文才咧就成立咗喺呢個井岡山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咁啊，袁文才做咩咧？做咗蘇維埃政府嘅主席添。咁同埋有人問咧，點解話啊？即係問阿毛澤東，點解我哋要揾根據地，即係革命根據地？咁啊，毛澤東講咗一句咧，即係比較粗鄙嘅，但係問題咧就話即係好啱嗰啲人聽嘅，就話咧，佢一個人咧最重要咧有個啰柚，有個啰柚咧你就變咗可以坐啦。佢嗰個根據地咧就好似人有啰柚一樣，咁咧我哋就可以坐下休息一下。就唔使成日走啦。 嗱，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講咧，發展到呢度咧，點解係收尾佢可以有一個地方嘅山頭咧，而唔使聽共產黨？因為其實共產黨入邊有啲人都想對冧佢嘅，毛澤東係啊， 即係當時 因為唔聽話啊嘛呢個啊。咁呢個咧，佢自己喺邊度學翻嚟咧？其實佢喺軍事割據呢個即係呢個概念入邊睇翻嚟。係，即係話咧，其實而家講乜都好，咩都係假嘅。我有實力，我就穩住個地方割據咗先你啊，你講乜嘢，我就即係聽下先，係嘛？你總之你唔好搞我， 唔好搞我。 但係個地理形勢決定咗呢樣做得到呢樣嘢嘛？整翻曬個山嚟啊！山入邊咧，即係下邊咧，係好難上到去嘅。你上去之後咧，基本上你可以即係霸咗個地方，可以即係發展自己嘅。 即係山大王。 但係你調翻轉頭，咁唔係山大王呢個名係有人寫書嗰陣時係。是用呢個名字話佢當時寫嘅， 係啊， 係啊，咁咧， 但問題就是你又不要看這件事好意，因為原因就是你要補給啦，有人吃飯的嘛，你還要發展的嘛，你發展要落山的嘛，那你被人圍住怎麼辦呢？ 他 就找到一個方法，他既然可以在山上面霸了他，亦都可以落山去找補給，哦，那這個就是他那個就是才華咯，即係嗰個即係真係佢 talent 咯。咁後嚟咧發展到即係喺文革時候咧，就有個將軍咧，就做咗同一樣嘢，嚇應該係陳再度。 陳再度 嚇好出名嘅，因為點解當其時喺文革咧，即係其實佢係中意毛澤東嘅，但係俾即係毛澤東收編人咧，就想其實又係想懟冧佢嘅。佢好聰明啦。他學毛澤東，找了個地方自己即是全部軍隊 守 日的，毛澤東跟他讚他說，我是這個軍事割據老祖宗，你現在就來學我這些東西呢，其實現在在那個共產黨一般主流那些，他們不是太講這件事，因為個問題就是在1927年的時候，事實上毛澤東無論從理論上、從職位上、從 人力的即係數量上咧，佢係完全唔喺嗰個 level 嗰個領導層嗰邊嘅。但係佢好嘢就係佢把個地方，你就算其他人話你講到天花龍鳳都好，你係同呢個斯大林點 friend 都好，你就係搞佢唔掂。因為佢喺佢自己嗰度，佢嗰個鬥你係搞唔到佢啊嘛。咁呢個就係佢聰明嘅地方咯。但係佢就冇滿足到喺呢個鬥入邊咧。即係淨係做呢樣嘢，心裏好簡單嘅，佢係懟冧埋袁文才同阿黃宗呢條友。 咁又點咧？咁啊，後來咧，因為咧，佢上到之後咧，咁仲有嗰陣時阿朱德、阿彭德懷嗰啲軍隊 全部嚟曬㗎啦， 都全部咧嚟曬去呢個攞友啦。咁嚟曬揾佢，咁變咗咧，成個井安咧好多人，多人到點咧？多人到咧就冇飯食啦。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咧，就話咧。佢哋嗰陣時去到嗰度咧，佢哋即係要嗰啲啊，即係毛澤東啊，因為咧佢要嗰啲農民啊，全部都要受軍訓，咁啊嚟即係嚟幫手即係對抗嗰啲圍剿。咁所以咧同埋嗰陣佢又打土豪啊嘛，咁大部分喺嗰陣時嗰啲土豪劣身啦，大部分咧都俾佢打死曬㗎啦。咁然後咧佢又要維持嗰度嗰個紀律咧，咁佢又出咗叫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咁咧，佢嘅三大紀律乜嘢咧？咁啊，就黃色嘅部分寫咗啦，就一切行動咧要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一切嘅繳獲嘅嘢咧都要歸公。 繳獲呢個歸公係主要講槍啊， 啊講槍啊， 槍嗰度咧，其實嗰陣時係咁樣嘅，唔用嗰陣時咧，全部係收起曬。 收起曬，費事俾佢癲啊！ 係啊，咁呢個又係，亦都如果你睇得到，就以前原來亂嚟咯，全部大家都即係話三大紀律嗰度。你調翻轉睇，就喺佢之前，原來共產黨、國民黨其他軍閥全部都係咁 亂嚟嘅， 全部都亂嚟。 係啦，咁就八項注意咩咧？八項注意咧就話，大家講嘅要和氣，買賣要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又唔打人罵人，唔損壞呢個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虏，哇！咁其實咧就 呢啲係以前全部都做曬嘅， 就係呢啲以前做嘅，即係有做嘅，咁而家唔準啦。啊，咁所以呢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咧，其實你都係其實都好基層嘅安。 你而家睇係基層嘅，但係當其時就係呢啲都係日常嘅事情。 日常嘅，哇！好得意啊！咁啊，因為我哋講到咧，就話我哋喺上邊咧係基本係冇飯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你見到有隔離我有朱德的扁擔啦，有個笑口噬噬嘅伯伯咧，就揸住支毛筆字喺度寫嘅，呢支扁鋼寫。佢有支扁鋼寫乜嘢咧？佢寫嘅就係寫住朱德扁擔，不得亂拿咁樣嘅呢八個字嘅。咁咧就呢個係課文嚟嘅，原來係呢個共產黨啲小學生咧要背讀嘅課文嚟嘅。咁啊，呢個點解有呢個課文咧？就話當年因為喺井崗山咧，即係咁啊太多人嚟咗啦。同埋加上啲人就過當兵啊，冇乜人耕田，咁根本就唔夠食。咁朱德咧就要落去咧，唔知話成60公里啊，就去擔佢話嗰陣時100斤啊，我唔知佢幾多啦，100斤米。咁咧佢用個扁擔咧就挑上嚟，咁帶住大隊落去，唔係一個人去嘅，帶隊落去。咁但係咧，因為咧啲人咧覺得阿朱德咧，因為要打仗咁辛苦咧，又年紀又唔係後生啊，咁就咧唔希望佢自己去，就成日收埋咗佢支扁擔。咁啊，朱德咧就成日咧就揾啲嘢，揾啲竹啊，就削一支出嚟。咁後嚟嬲嬲地咧，就喺上面寫住 朱德扁担不得乱拿呢八个字喺度啦。咁啊，而家咧，你上去井冈山嗰个博物馆咧，你都见到呢支扁担嘅，一样系写住朱德扁担不得乱拿，但个乱字咧系简体字。 咁啊，咁定肯定唔系， 即系留啦， 留咯， 即系留啦， 即系要做 A4 都即系少少，俾少少诚意。 但系话佢哋知嘅，佢哋知道系留嘅，因为但系嗰支嘢唔知系边一个，唔知边一个即系有力人士咧送出嚟嘅。 哦，咁佢呢個即係呃下而家啲人咯，咁而家冇人挑戰佢嘅，大家誒當作睇場戲啫。你話係咪真係有呢件事？大家都好懷疑嘅，真係係嘛？ 唔係。咁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咪成日話共匪共匪嘅。咁其實我哋咧唔係鬧佢，而係佢哋真係當時真係咁嘅。因為話佢嗰陣時咧喺井岡山咧，基本上真係除咗唔夠食之外咧，連啲衣著啊，即係嗰啲軍人啲衣著咧係唔夠啊。冬天嘅時候咧，佢哋用啲草咧。扎在自己的衫里面，即是说热冻到这样的。咁所以彭德怀在他本自述那本书上面讲，他们呢怎样解决的问题呢，就落井冈山去啲白区打土豪啦，咁即系打劫 抢咯，去抢咯，即系抢，冇钱咪抢咯，系嘛？成个共产党呢个本质嚟嘅， 即系共产党。 共产党嘅本质就系成功咗嘅一班土匪 咯，土匪 吓咁你当然你呢个讲法唔系话全部系贬义，因为成功咗嘅土匪咧，后边的确有一定嘅意识形态嘅基础喺度嘅。 但系佢除咗土匪之外，仲有个咩改革社会嘅念头嘅。 啲念頭好多人俾人呃咗嘛，但係佢本質上係即係打完咗就係即係贏咗班人去獨佔嗰個權力噶嘛，呢個就係土匪個本質嚟嚇。咁但係後邊有一個好重要嘅，佢的而且確喺當期做咗，但係做咗之後幾十年都即係而家我轉頭就是土地改革咯。土地改革的意思咧，即係農民其實共產黨係有分別嘅。農民嘅意思好簡單啫，因為諗得好短啊，就打贏佢分咗班有田，就咁簡單啫。即係歷來即係中國。即係可能講緊二千年的文化都是班農民去幫手個皇帝打嘅時候，其實都係諗一樣嘢，就是打完翻嚟，大家分翻就喺田嘅。 有冇田 翻？但係冇個問題就係佢冇諗到一樣嘢啊嘛，就係你隨住嗰個人口嘅增長，隨大家基本上係唔夠田分噶嘛。所以共產黨收尾就係同農民一個好大嘅分歧，就是要集體化咯。咁喺小南嗰邊係搞到好大鑊嘅，中國亦都搞到好大鑊。小南咧就簡單啫，佢啲班友唔肯啊嘛，圍埋上嚟。不肯那些槍斃，因為我挑死他，就這樣搞。所以搞到那時候烏克蘭的糧倉是饑荒的，這個就是烏克蘭人為什麼到現在都不妥俄羅斯的其中一個原因來的。至於這個毛澤東呢，初頭是講得很好的，講到你不太順，就是打完之後講，但是後來第一件事就是殺地主，那些農民都很開心的，但發覺即去到的時候呢，就是不斷呢去剝削啲農民，即係令到那個農產品嘅價錢好低，就農村咧長期得唔到呢、這個即係發展，咁咧就去搞重工業，咁證明呢套人 work 啦。咁幾時開始 work 咧？就係、是、到呢個1980年代嘅時候，鄧小平講，即係你哋可以自己耕自己嘅田啦。咁其實咩呢個咪翻轉頭啊？ 係啊，當轉咗。 咁咪而家咪開始啊，嗰個問題咯，就係、是。即係又係開始係咩啊？即係呢啲土地兼併啊咁樣啊，即係城鄉個差別嘅問題。 跟住又搶你啊地嚟起樓啦嗰啲啦。 係啊係啊係咯係咯。唔係我唔係呢個差眼見啊，譬如喺廣州度去番禺嗰度啦，即係以前我租嗰地方，以前係全部農田嚟嘅，而家全部係變曬 高樓大廈。 高樓大廈。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呢個問題咧，講緊中國呢個成千幾二千年嘅問題，到而家都未解決。 即係一百年啦，未解決。 唔係佢嗰陣時佢嘗試去解決，但係呢個問題而家又翻轉頭啊、 好啦，我睇第三張圖啦。咁第三張圖咧就係當時，因為佢咧成日俾人圍剿啦，咁佢咧就即係諗到個方法。咁毛澤東咧將嗰個方法咧就轉咗16個字，就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咁呢十六個字咧，後來咧成為咗共產黨打遊擊嘅一啲寶訓啦。 但係呢十六個字，好多人又唔係明佢講咩噶嘛？ 明話咁簡單都明， 理論好似明，但係就佢嗰後邊嗰個精髓就係、是、遇到強大嘅敵人時，唔好正面同佢打。 哦， 同打功夫一樣 嘅，即係以柔制剛。 唔係啊， 唔係啊， 佢衝埋你嗰陣時候，你唔好同佢對， 唔好對抗， 唔好對撞啊！ 對撞 嗱，林彪就好精髓係呢樣係呢樣嘢嘅，即係佢好唔中意同人打仗，係正面打， 正面交鋒。 但係咧，美國佬就好中意嘅， 因為美國佬嗰、那個即係火力強啊，係嚇，咁呢個就係好好典型呢啲好好東方、好中國人、好道家嘅諗法嚟 嘅、嗯、啊。所以阿林彪咪話係啊，毛澤東最佳學生嗰陣時候、嗯、啊。咁啊，我仲有一樣嘢啦，咁啊，毛澤東咧喺呢個井岡山咧，其實都幾風流嘅。咁你見到我哋有張相咧，就是、毛澤東同佢嘅第三任老婆啦，嗰、那個何子珍啊叫做。咁、嗯、何子珍咧就係、是、阿袁文才介紹佢識嘅。咁、嗯、咧就十八歲喎，嚇、嗯、咁啊喺井岡山就嫁咗俾阿毛澤東啦。咁、嗯、啊去到1929年咧，咁啊因為咧即係因為井岡山咧，因為其實真係有啲貧瘠啊。咁所以咧，阿朱德同埋阿毛澤東咧就帶領咗啲紅軍主力咧離開咗井岡山。咁然後咧，1930年啦，因為咧有一份咧，嗱要啲橙色嘅部分啦，橙色部分就係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啊。咁嗱，上面嗰張相咧，上面嗰張相就係袁文才啦。咁隔離紅色嗰個咧就係、是、後來追封佢係烈士，即係仲有近代啊，俾佢嘅一個即係共產黨俾佢一個獎勵。不過死咗好多年啦已經。咁啊，點解要俾呢個獎勵佢咧？因為咧，原來嗰個決議案講咩咧？決議案就係話咧。共產黨咧喺暴動前咧可以同土匪聯盟，但係暴動就之後啦嚇，就應該咧就懟冧嗰啲。 呢啲唔係好典型嘅過橋抽板咯、啊。 懟冧嗰啲領袖。 你而家到而家啲人都唔認識共產黨呢個本質啊嘛，係可以翻臉不認人啊嘛，即係幫過佢或者你以前受過因為。一個調轉頭就可以懟冧你噶啦， 係同一樣嘅喎，你何志真都係阿袁文才介紹嘅喎，咁、啊啊、你都好意思嘅，啊咁咧阿袁文才同埋阿黃佐兩個咧就俾阿彭德懷咧就伏擊，咁啊殺鬼咗，咁、嗯、跟住咧，但係問題就係話嗱，所以點解毛澤東嗰時冇同阿袁文才去打咧？就真係其實聰明，咁你睇下後來咧，阿袁文才同黃佐嗰啲手下。咁啊，知道咗自己的大佬俾人殺咗之後咧，佢就即刻咧就電告反赤，即系咧即刻反叛共產黨，成立咗一個保衛團，咁啊重新掌控咗井岡山同埋一啲客籍嘅民眾。咁跟住咧，紅軍啊數次進攻井岡山都未能成功， 好難打嗰度。嗰度係好聰明嘅立立咗嘅地方咧，除咗糧食補給嘅問題之外咧，其實好難打上去。 咁啊，就證明阿毛澤東開頭醒啦，開頭即係話我唔同你打，反而揾你幫手添。但後等於佢離開咗就 沒了，但係嗰班戇居嘛，信佢啊嘛。因為當其時實際上佢哋如果係真係要、大家打嘅話咧，毛澤東唔夠你打嘅， 應該唔夠你打啦。就你咁啦，你而家咧嗱喺去到1934年啊，即係由1930年去到1934年，呢、這個紅軍打咗咁多次都唔能夠即係打入井岡山，咁就知道呢班有幾打得啦。嗯，咁啊，去到1934年8月，因為要準備長征啊，所以就由佢啦。咁、嗯、去到幾時先正式解放翻井岡山咧？去到1949年。 四野啊嘛。 係啦，1949年8月。 四野就應該係林彪啊。 係林彪啊。 頭先漏講嘅三大戰役：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同埋平津戰役。哦。咁呢個就係成個共產黨打國民黨嘅時候，三個即係佢哋覺得最輝煌嘅歷史嚟嘅。 哦。嗱，咁啊，仲有一係即係話，其實井岡山咧，去到1949年咧，先至係解放到嘅。咁即係話，其實井岡山真係幾鬼近嘅，嚇、啊。咁同埋咧，喺當時咧，原來咧有唔知四次定五次咧，毛澤東係諗乜嘢咧？係諗緊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即係其實嗰陣時，即係佢哋都唔係諗住贏。 哦，咁呢個好多嘢都係意外嚟嘅。你事後而家係啊講到即係天花龍鳳啊，又話歷史必然性呢，就多 Q 語嘅。當其時冇人肯定，佢可能佢自己諗唔到。 唔係你諗呢句肯定唔係咯嗱，紅旗能打多 久？呢個係好早期，但係咧佢幾時係好個信心好大咧？就係、是、到咗呢個西安事變之後。 西安事變之後。 西安事變之後嚇，咁佢有一句説話噶嘛？當其時就係、是、即係去到打嗰、那個即係喺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啦。係。就係、是。今日秦英在手嘛，紅何時綁住蒼龍啊嘛？ 哦， 蒼龍嘅意義就係蔣介石咯。 蔣介石，嗯，但係蔣介石走甩咗啦，你綁唔住啊？ 打輸嘛，蔣介石。 係啦，咁佢話咧，點解會有五次諗呢個紅旗能到底能打多久咧？因為咧，佢喺原來話佢喺呢個井岡山咧遇到圍剿嘅時候咧，原來佢真係都死唔少人嘅。同埋咧，仲加上咧，阿余沙道咧都走佬喎，即系打打下咧，然後打到最尾都投降咗俾國民黨喎。咁、所以咧，同埋佢諗能打多久，其實佢唔係諗死唔死人嘅，即係其實佢對人命其實真係唔係話好緊張啊。 佢呢個人好喺呢方面好 cynical 嘅，即係佢老婆你頭先講就何子珍咁樣， 其實當其時佢第一個老婆是因為佢死的，啊，即係邊個？阿楊昌濟個女啊，係因為佢死嘅，好似佢都未知佢死添啊，已經係啊係啊，呢個人係對人命傷害。不，但係如果你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對人命過分嘅 重視， 重視咧就做唔到呢啲嘢。 哇！嚇，即係呢啲嘢唔係好難做啊！ 阿斯達林有一個名言啊嘛。死一個人就是一個很傷心的事嘛，死一千萬是一個統計數字嚟嘅，即係你唔係嗰類人，你做不到呢啲嘢，做唔到呢啲嘢咯。咁你所以大家一定要即係唔好話啊呢個人咩，根本你去做到呢嘢就係要咁樣。 冇錯， 如果你對一個人哇即係好傷心，譬如佢老婆死咗，佢即係哇日成茶飯不思咁，根本唔做唔到啲嘢噶嘛。但係喺革命入邊咧，而且我有啲人嘅。 佢第二個老婆俾阿何建生，我上講過咩咩，就俾何建殺咗。 殺咗嘛，你剛才講的應該第一個老婆就應該佢嗰個係佢細個嗰陣時嗰個，佢第二個老婆就係呢個楊昌濟個女，就俾何建殺嘅。 係啊，所以你睇到呢啲嘢咧，唔係普通人做啦。咁但係呢件井崗山呢件事之後咧，阿毛澤東都係俾人追究嘅。後來就被人哋褫奪咗佢嗰個政委嗰個資格，跟住咧佢就又病啦。一入去俾人攞，一攞咗資格就病啦佢。 長征嗰陣時候咪咁樣嚇，就係即係一路都被人係邊緣化。 好啦，我哋今日咧講呢度，阿李下個禮拜再見，拜拜。